人的话，都是有一个守晨更的习惯啊。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，他就教导我们要什么，和神有亲密的关系。最全世界守晨更最好的榜样就是谁啊？就是耶稣基督啊。耶稣基督清晨起来就去到旷野没有人的地方去干什么？去祷告。向谁祷告啊？他就是神，他向谁祷告？不，他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他必须和上帝的在位，在天上的圣父有一个美好的灵命的连接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他才能够知道，哦，我应该怎么做什么。他做起来是为着他自己吗？不是。刚才我说了，他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啊。按照神的这种神性来说，耶稣基督神性来说，他什么都知道，对吧？按照人性来说，他是自我限制、自我约束。所以说他在地上的时候需要什么？哎，和圣父有一个美好的交通。那么早上起来，他要去什么？去祷告啊！这是这样的一个习惯，要守晨更啊。守晨更怎么来做呢？刚才我说要与神有一个美好的交通嘛啊，你祷告啊，你向神敞开，敞开自己的时候呢啊，我们知道早上起来啊，这一夜当中那些乱事，那些这一天当中的烦事儿。那经过一夜的啊洗刷啊，早上起来精力旺盛，对吧？昨天的一切都让它成为过去，新的一天摆在面前。然后清晨起来以后啊，阳光慢慢的出来了。今天早上我是不到5点我就起来以后，我看一看太阳出来之前到底什么样，好，今天好怎么讲，是吧？晨更，我就站在河边啊。站在河边说5点多了，5点多再往后一点，快5点半的时候，啊，旭日东升啊！哎呀，好家伙！然后那个红红的太阳就出现在那个啊，这个有这个水的雾气当中啊，云里雾里出现了太阳的阳光，哇，那个美丽啊！要不你回头看看我这个，我有照片啊，照下来了。这个时候你想到，哎呀，真是太美了，神所创造的哈，大自然。所以你这样是清晨的时候呢，你和神有交通，通过和神的交通。什么叫交通和神啊？和神交通就是你和上帝是吗？你敞开你的心扉，敞开你的心怀，然后你就让神的话语源源不断的进入我的心中，对吧？你让他进来，你才知道要干什么。不是说我先求神了哈，神的话还没进来之前，我呢就像告诉神，神啊，你要干这个哈，你要干那个。你说你什么时候给我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哈？你什么时候给我成全大事？先去什么啊？不能这样哈。所以我们和神交通，敞开自己啊，让神的话进入我心中，光照我，让神的话激励我来跟随他，怎么去跟随这一位看不见的神去往前行。啊，往前进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看不见的，对吧？哎，是什么？是无限的，是没有罪的，是完全的。那你这个是在有限当中，是在这种有罪的人，是一个这个不完全的人，去和那个无限的神去连接之前，你必须要去降服下来，对吧？你先去降服下来，你知道你是完全的，你是我的所有。你打开你的心扉，神的话语源源不断的就进入我们的心中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能够和神有一段美好的交通。这叫什么？灵命的呼吸呀，和灵里的呼吸是神来抓住我哈。然后你心中呢，就这个油然而生的赞美就出来了，对吧？说赞美歌唱不是我鹦鹉学舌，而是什么？从心里边发出来的一种由衷的感恩。然后你就感谢神了，你赞美神，说清晨是我们啊这个赞美的最好时光。你看那些啊 那些唱戏的什么，早上起来就练嗓子去，是吧？哎，你早晨把你的最美的歌声送到那个至高之处，那你的灵随即就上升，上升到最高处啊。完了以后呢，你打开圣经啊，你就开始啊来看圣经，哪一句话对我有光照啊？哪一句话对我有这个激励啊？早晨起来要认真的去诵读，不要多了啊！你可以诵读诗篇，也可以诵读别的经文啊。然后的话，你慢慢的来享受在基督里面的甘美啊。这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话，神的话一打开就发出亮光来。神的话是永远的、不变的、永恒的。所以说这是神的话啊，所以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呢，你有力量你才能往前行啊。你说我知道我不用读那不行，你说我今天吃了饭了，我明天不吃了，后天也不吃了，我吃过了，能行吗？也不行啊。像以色列人在出埃及，在旷野走旷野之路的时候，他们是每一天非常难熬啊。那天我和弟兄姐妹还分享了那个沙，那个阿拉伯的沙漠西奈的旷野，我曾经在那还住过那个地方啊，但是我没上过西奈山啊，没敢去上。那个地方就是说真是荒芜，人他什么地方就是说太阳太热了啊，热到什么地方，鸡蛋一放在地上一打开马上就不是熟了，是糊了，就这你穿。我都告诉你要去上阿拉伯去国家的话，去尤其上也没是那国家，你不能穿咱们这种鞋，买个厚皮跟的哈，记住哈。然后呢，因为他这个你站在这个皮鞋的话，你就这样的烫了掉，就这样的旷野之路，它没有云柱给它遮住阳光，你根本一望无际的是没有大树，没有阴凉啊，是这种情况下。他怎么有力量去往前行呢？他必须要早上起来做一件事情，这一天就有力量往前行。他做什么事情是吧？陈庚啊，陈庚干什么他？他比较实际啊。他今天我们的陈庚啊，我们这个陈庚呢，已经是变成了什么不太一样了。他的陈庚什么？必须要去什么？去捡玛拿，对吧？到旷野地上捡玛拿，太阳一出来，玛拿就什么？就化了，没了。捡了玛拿以后，吃了清晨的玛拿，这一天行路就有力量，神奇吧？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今天早上起来要吃灵粮，是吧？哎，你不用很长时间，不是一个套路啊，可以短，可以长，因为今天。啊，我可能很忙，对吧？哎，那么你吃灵粮，这一天就有力量往前行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哈。然后呢，你有了灵粮，你读了圣经，你就祷告啊，向神献上你的祷告啊。祷告呢，要想到祷告之前呀，不要先想到了有忧愁啊。我说祷告到底成不成了？哎，不管成不成了。哎，先念念祷告词再说吧哈，不能这样说。祷告是一种灵力的呼吸啊，和神是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为自己最要紧的事情，为自己、为教会、为弟兄姐妹的需要，为着这个，甚至为世人，对吧？我们献上我们最真诚的祷告向上帝啊。说祷告啊，不是求神去做什么啊。祷告不是求神为我去成全我的心愿，不是啊。祷告是灵里的呼吸，祷告是一种什么？就是求神来得着我啊！你怎么来得着？你是让神怎么来得着？所以说你要向神呢、啊、敞开你的心扉啊！完了以后的话呢，求神给我指示，给我话语。神不是死人的神，神是活人的神，神是活的。我们不要想神是一个就在那儿好像菩萨一样啊，不是，他是活的。所以说你要什么想到了，哎，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然后神的话就充满你，你又知道要干什么。神不让你知道将来很长时间的原因是什么，因为我们承担不了啊。 那天有一个弟兄问我说，为什么我们看不见神呢？我就开了一个玩笑，我说因为你看见神呢，你马上你就什么吓死了。为什么吓死了呢？你是一个有限的，你是一个什么叫有限呢？我们的行为有限，思想有限，所有的饮食有限，我们肉体都有，生命都有限，对吧？在有限的环境当中，你去看见那个无限者，那除非你要无限者把你给吞了，哎，所以你必须要将来变成一个有朽坏者，变成是一个不朽坏的，然后你才能见到那位不朽坏者。这是一个非常有啊有道理的解释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什么？向神说求神的旨意。什么叫求神的旨意？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吩咐神，而我们是什么？向这位无限者去发出呼声。我们是在罪恶的状态下向那个无罪者去发出呼声，我们是不完全者，向那个完全的神去发出了呼声，但求你的旨意成全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是耶稣告诉我们的祷告。所以我们求神，我们祷告不是学啊，学这个人祷告阿门，那个祷告也阿门，也不管是对不对，就阿门。阿门是什么意思？阿门就是说呢，你的心愿和我的心愿都是一样的心愿，我们同被异灵所感，所以不要随便阿门哈。有的不是真正的阿门，就不要阿门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什么？要想到，哎，求神的旨意之前，想到我们是不配的，啊，我们原来就是不配的，得到了这个这么大的救恩。所以怎么来求呢？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，在圣灵的引导之下，完全的委身于神的旨意的一种信心和行为，这叫祷告啊！就是借着耶稣基督，在圣灵的光照和引导之下，完全的委身于神的旨意的信心和行为，这就是什么？其只求神的作为，不求我的要求，对吧？这样的话呢，是最蒙悦纳的祷告。啊，也是什么？我们最有信心的祷告，也最让我们 confident， 最让我们这么踏实的祷告。哎，这种祷告的话呢，我们在清晨向神献上，完了以后呢，这一天你就有力量啊。然后你和神交通，你唱诗歌颂，你不住的去祷告，然后你打开圣经读几节经文，作为你这一天当中的力量啊。所以说，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呢，他清晨起来就祷，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说啊，这个次日清晨啊，天还未亮的时候，说得很详细啊，耶稣起来就走到哪里啊？去到旷野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向在那里祷告。啊，这是马可福音的1章35节。次日清晨，天还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啊，所以主耶稣在拣选他12个门徒的时候，他曾经呢，不是早晨晨更了，他是守了一夜的更，啊，他彻夜未眠在那里祷告。所以他很谨慎呐，不是说随便选啊，祷告了一整夜，然后到了清晨的时候啊，当那些门徒们都呼呼大睡的时候，他就把他们什么叫醒了，叫来，就把这个门徒叫来以后呢，有好多呢，不是说只12个，然后从他们中间拣选了12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。这是这样来拣选的，不是随随便便的。所以说耶稣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啊，清晨起来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祷告，这非常重要哈。我想半天，有一首诗歌非常好，叫祷告良辰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祷告良辰。祷告良辰，何等欢欣 我是施恩的千余种清净将我身心向主陈述为主皆因有此祷告。